新创文书客电台 Capital 中白神思频道引在要念金融报告新闻。到印度尼西亚访问的财政部长王顺才表示，新印两国一次以来在多个层面紧密合作，双边关系稳固。作为 TC 台团队的领导人，他同团队接下来将在现有基础上同印尼两套人共同深化双边合作，并且推动数码同绿色经济等新领域的发展。本地的官方单日新病例连续两天超过5000起，报4342起，另外有3人病逝。卫生部名参的数据显示，其中114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的本土病例弥足病例传播率弥降到1.09。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,263,033起，其中1,374人病逝。数据显示，我国自上个月全面开放边境后，入境的访客人数明显回弹。根据旅游局名参的数据，上个月的入境访客达到294,300人次，比3月份增加将近1.5倍。也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新高。马来西亚新增超过2000起官方病例。马国卫生部名参 COVID-19 的数据显示，当地昨天新增2063起病例，另外有5人病逝。马国的累计病例达到4,487,482起，其中35,638人死亡。台湾的官方单日新增本土病例回落到9万起以下，另外有49人病逝。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通报，当地昨天新增85720起本土病例，输入病病例则有41起，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56291起，累计死亡病例为1284起。朝鲜的疫情持续严峻，当地连续5天通报20万起发烧病例。韩国联合通讯社引述朝鲜官方媒体的报道指出，截至昨天晚上，至少219,000人出现发烧症状，累计发烧病例超过246万。此外，朝鲜又有一人病逝，累计死亡病例66起。俄罗斯表示已经完全控制乌克兰东南部省市马里乌波尔，最后减速阿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士兵也已经投降。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，自星期一以来已经有2400多名昆属钢铁厂的乌克兰士兵持续投降，最后一批士兵也在昨天投降。第30日的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乒乓选手朱泽颐同曾江止步男五单打半决赛，获得两面铜牌，乒乓队也提前结束本届冬运会的征途。以前我国自1993年以来数次没乒乓选手打入单打决赛。新闻报告完毕。